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87集，龙申授课下。今天与其说是上课，更不如说是打击更为恰当。众人受益匪浅，但更多的是意识到自己与真正的顶尖修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。龙申走了之后，刘清波就一直摸着自己的飞颈剑没有说话，眼中尽是狂热。其他人也大同小异。这时他们听见张松道： 之前的约战还算不算数？ 李应微微皱眉，觉得张松还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。上课前那一出，随着龙申进来已经被大家忘得差不多了，结果这家伙还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那么多人对付龙局一个根本不堪一击，所以我们必须加紧练习和实践。北京城天子脚下哪有那么多妖魔鬼怪天天让你们去除啊，所以最好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没事儿多切磋切磋。李应，你不带个头吗？ 虽然明知道他在挑衅，但这么一说，李应还真不好拒绝。 这样吧，不如以后每周定个时间，我们分组切磋，点到即止。你们可以自己找对手提出挑战，其他人观战作证，怎么样？ 这主意倒是不错，天下修行者不计其数，以后去到外面难免会遇上对手，众人各有所长，就像张松说的，还能互相提升。 择日不如撞日，反正现在时间还早，现在就来一场吧。 李应觉得他唯恐天下不乱，正想找借口推掉，刘清波却说： 可以，不过我不想跟李应打，我要跟冬至切磋。 所有的人都望向冬至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精通剑术，我只会用符，单凭速度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，我觉得这样的切磋没什么意义。 少废话，你是不是怕了？ 对啊。 巴桑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 就凭你这样还想拜龙局为师？未战先言败，你敢不敢当着龙局的面说你不如我？ 这句话里三分怒意，七分挑拨。 我觉得龙局收徒看的肯定不仅是能力，还有品性，只要实事求是，厚道谦虚，就算能力稍有不足，以后总会进步的，这样的徒弟才值得骄傲，你说对不对？ 刘清波见对方死活不肯接招，只好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也不提跟李应切磋的事情了，直接气冲冲地扭头就走。冬至耸耸肩，巴桑打抱不平： 切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成天狂他二五八万似的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 其他人虽然没有像巴桑这么直白地说出来，但也没有人应和刘清波。李应拍拍冬至的肩膀，继续发扬老大哥的风范。 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 顾美人却有点担心。 他家里不是有关系吗？会不会给你穿小鞋啊？ 他家里的关系再硬，也插手不到特管局的招聘里来，不用担心。 那还好。 其实冬至不怎么担心。他当时在面试上跟李应的父亲意见不合，也照样过了面试，可见特管局还是相对公平公正的。而且这件事说起来还是刘清波挑衅在先，他只是不应战而已，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。刘清波一走，少了个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，气氛反而轻松了一些。张松没看成热闹，只好找了向永年去切磋。 刚才龙局那一手可真厉害啊，我才知道传说中的剑仙真是存在的，可惜我已经有师承了，从小学的也不是这一路，不然我一定拜龙局为师。 不管男女，谁没有一个武侠梦啊？看顾美人悠然神往的样子，好像还有点遗憾。巴桑兴致勃勃： 冬至，你不是也用剑的吗？你能不能以指御剑？ 开什么玩笑，我连一套剑法都不会呢，这青竹剑是用来辅助伏法的。 冬至摸着剑身： 青竹剑，青竹剑， 你在我手里实在是太浪费了，连在龙驹手里一成威力都发挥不出来。 我能不能借你的青主剑用一下？ 当然可以。 冬至把剑递过去，巴桑抽出剑，掂了一下手感，在他们面前舞起来，愣是把文雅的剑舞出虎虎生风的感觉。一套下来，冬至他们都鼓起掌来。 哇，原来你也会用剑啊！ 巴桑把剑还给冬至，不好意思道：“ 哎，我小时候跟我师父练过刀，这是刀法。你们没看我刚才用出来的根本不像剑吗？刀以砍为主，剑以刺和挑为主，兵器不一样，用法就不一样。也就是你们外行人看个热闹，行家一看得笑死了。 你是怎么做到跟龙驹一样，拿着剑举重若轻的？老实说，这把剑已经挺轻的了，但是我拿久了手还是会酸。上次遇到附身会一光的魔物，剑差点被打飞几次。 练力气啊，你力气不够，手伸过来。” 冬至不明所以，伸出手，对方冷不防的一拽一扭。 你看你软绵绵的，跟女孩子似的，起码练练手臂和手腕的力气吧。 巴桑拍拍自己的胳膊，上面全是硬邦邦的肌肉。 我这都是从小提着一大桶水，每天三个小时，来回跑上几公里练出来的。 特管局上哪儿去找水桶？ 那你就随便拿点什么东西举着，要平举，别弯胳膊，每天坚持练。 冬至点头记下。第二天照例是龙身的课，众人比昨天还要更早的来到天台门口。等龙身到来时，大家看他的目光要比昨天更加的灼热。龙身展示的是剑道的至高境界，但留给他们的却不仅仅是叹为观止的掩饰，还有对强者的向往与追求。能过五关斩六将来到培训的都不是泛泛之辈，个人有个人领悟，巴桑从中得到启发，打算化用到刀法里。冬至则看到自己与龙身之间犹如天堑一般的巨大差距。 今日我不再展示，你们可以各自练习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。 龙身话音方落，刘清波就先上一步上前请教。众人暗暗扼腕，手脚太慢。冬至没有留在原地听龙身和刘清波的对谈，这倒不是因为对刘清波有什么偏见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对剑术的理解还不够深，不会走就先学飞，是学习所有东西的大忌。与其贸然追求更高境界，不如踏踏实实的从基础学起。刘清波之后又有好几个人上前询问，冬至等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等到机会，把自己的疑问和困惑告诉龙身，龙身也同意他的想法。 你想要学剑，就得先把用剑的基本动作练熟，达到出手迅猛，反应敏捷，就可以制敌先机。 他拿过青竹剑，手腕转动了一下。 这是挽剑花，如果速度快到一定程度，可以让敌人一时进不了身。 说罢，他将手腕连转了好几下，霎时间，剑光潋滟，宛若开花。一停手，花海消失，万千变化收于掌中。龙身将剑平平刺出，正中前方垂下来的柳叶，柳叶被刺穿。 这是刺，练的是腕力和眼力。 他手腕微微一抬，剑尖朝上。 这是撩， 剑身平平扫向前方，树枝应声而断。 这是扫， 龙身收回剑鞘，把剑递还给他。 用剑的动作很简单，只要将这几个动作练到极致，等闲人就进不了你的身。你现在不用着急学什么剑法，先把这几个基本动作学好吧。 冬至回味他刚才的几个动作，若有所思。 化繁为简，大巧若拙。 剑法都是从基本动作里提取出来，柔和实战经验，算是集精华之所成，但你还没到学这些的程度。 龙身在冬至这边消耗的时间并不长，很快又回去答其他人的疑问。冬至则留在原地回想龙身刚才的话，模仿他刚才的动作，一遍又一遍的刺剑回收，刺剑回收。一开始连十分钟都坚持不下来，但冬至练了一会儿，歇了一会儿，慢慢的练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而休息的时间越来越短。手腕与手臂似乎也越来越习惯这样的用力，起初刺出去的剑根本没办法坚持太久。 但后来渐渐的，除了准头还不行之外，握剑的手已经比之前稳了许多。冬至知道自己比不上那些从小就学习术法的正统修行者，但勤能捕捉，练习多了，总有一天会有回报。天道酬勤，不外如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